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 上世纪70年代，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，朝夕相处。他们才艺不同，性情各异，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，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。小说前后跨度40余年，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，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，探讨何谓平凡，何谓伟大，何谓牺牲，何谓永恒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芳华》，作者严歌苓，演播燕姬轩。 年轻的政治部主任颇有才华，把战地天使的心理活动写得催人泪下。坐在大礼堂里的中学生们哭了，坐在最前排的几个女孩哭得呜呜的。小曼是不会哭的，有人疼的女孩子才会哭。小曼在跟母亲单方面永别时都没有一颗泪珠。她合上了演讲稿，也合上了1977年那个春天。杨花似雪的春天下午，小曼收到母亲的信，说有个叔叔将到成都出差，母亲请那个叔叔为小曼带了些上海的零食。小曼在大门口从叔叔手里接过一个大网兜时，眼泪几乎流下来，那是他替母亲驱出来的眼泪。他错怪了母亲，而母亲没有计较他，小曼为此而生出泪来。他是怎样跑回宿舍的？他是怎样在跑回宿舍的沿途邀请每一个人的？啊，来吃吧，我妈给我带好吃的来了。女兵们出于好奇，朝小曼正在拆散的纸包里张望，最后看见的是一堆小袋包装的盐金枣，用切碎的橘子皮腌制晒干，不雅名号叫鼻屎，2分钱一袋。那一堆100袋是不止的，一粒一粒的吃，母爱可以品味到母亲辞世。那么大个网兜还装着什么？一个塑料油桶，一个信封，信封里有一封信和一沓全国粮票。母亲听说四川黑市活跃，全国粮票可以换到炒菜油，她让女儿替她做一次黑市交易。小曼看着堆成一座小山的盐金枣，才明白如此廉价的零食也是不能白吃的，这是母亲给她做黑市交易的报酬。那一次，我们所有人 收起了刻薄。在小曼可怜巴巴邀请我们分享盐津枣时，都上去拿了一袋。小曼还是满足了母亲，粮票换菜油成交了。那个叔叔来取菜油的那一天，小曼委托同屋的女兵代交，自己假托去门诊部做腰部理疗。实际上小曼哪里也没去，就站在公共厕所里，从砖头垒砌的空隙里看到叔叔拎着满满一桶菜油，以那种圆满完成任务的轻快脚步走过去。那以后我们记忆里的何小曼更沉默，更溜边儿，不再像过去那样。当我们提起母亲时，小曼会突然兴奋，会把她母亲吹嘘成一个大明星，她母亲在时髦的上海人里风头也是足的，一件黑丝绒西装，一根雪白纱巾，走在马路上没有人不看她。那件黑丝绒西装多少次给邻居借去做样子剪裁出来，穿在邻居的女人身上就是不对劲儿，没有她母亲的腰身呢。为了让大家信服，小曼还会拿出一张一寸小的照片，是两个女人的合影。小曼指着上下两张从画框外斜着伸进画面的脸蛋儿，让大家猜哪一个是她母亲。没等人开始猜呢，小曼便咯咯地笑着说，两个都是，她母亲年轻的时候上海照相馆里实行过这种噱头，一个人变成两个人。背后我们说也就那么回事嘛，好像我们没有见过美人似的。黑市交易成功，母亲对女儿的交易本领有了把握，紧接着给小曼打了个长途电话，派下来又一桩交易。母亲听说成都的少数民族商店卖一种藏药，可以滋补老年男性，但是没有少数民族身份却买不来。小曼曾跟母亲说到过，团里招收了一个藏族歌唱家，那是否可以麻烦歌唱家把他的少数民族身份证借用一下。小曼简短地告诉母亲，藏族歌唱家早回西藏了，试用期都没满就走了。母亲说，真的？怎么会呢？小曼懒得跟他母亲解释，藏族歌唱家因为受到美声发声训练而失去了原来的好嗓音，被团里退了兵。小曼当时对母亲只是说，妈妈再见，然后就挂了电话。小曼站在电话机旁边，手搭在话筒上站了很久，为了让自己感受孤儿的独立自由，无牵无挂。二十多岁做孤儿有点嫌晚了，不过到底是做上了，感觉真好。有选择的做个孤儿比没选择的做拖油瓶要好得多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假如我从战场上胜利归来，再来看往亲爱的妈妈。这首歌里的儿子不会懂得世上还有小曼这样的女儿，因为他无法想象世上会有小曼那样的母亲。1979年4月的这一天，何小曼是太阳，四周簇拥着多少向日葵一般灿烂的年轻的小脸儿。 也就是他们这样的年华吧。何小曼带着母亲给他梳的两根法国辫子，投奔三千里外的新生活。他那么不舍得拆散辫子，因为两条辫子竟然拆不散，竟然只能被剪断。剪断最不麻烦，是更好的持续。父亲不也是选择剪断？剪断的是父亲自己的生命，剪断的是事物和人物关系向着丑恶变化的可能性。小曼在一个个笔记本上签名，她的名字就剩了两个字，小曼。剪断了呀，她难道不该给自己一份无需从属的自由吗？小曼笔下流动着小曼，小曼，小曼，父亲给予他的，他从母亲手里收回了，把不属于他的还给了母亲和继父。他不需要那个何字，何小曼，何为小曼，何人的小曼，小曼只能是他自己，是自己的小曼。小曼每天要接受多少崇拜，把我们给他的欺凌和侮辱千百倍的抵消，负负得正。而正正呢，也会相互抵消吗？太多的赞美，太多的光荣，全落在一块儿。你们不能匀点给我吗？旱就旱死，涝就涝死。小曼签名签的手都要残了，汗顺着前胸后背，太阳穴淋漓，是不是又在发馊？肯定是馊了。报纸上的大照片上的哪能是他小曼，只能是另一个人，看去那么凉爽清冽。而小曼动不动就被汗泡了，被汗呕馊了，馊得发臭。小曼开始摆脱人们，向人群外面突围，签字的奖品钢笔也都不要了。几条胳膊拉住他，哎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你还没给我签呢。所有的年轻小脸都凑到小曼身上了，别忘了，你们过去可是不要触摸我的。这天晚上，小曼回到军区第一招待所，门岗叫住他，递给小曼一封电报。被小曼永别了的母亲居然要来看她。夜里，小曼躺在这家高干招待所的席梦思床上，想着一个问题：是她变成了另一个人，还是世界变成了另一个世界？人群变成了另一个人群，或是母亲变成了另一个母亲？由疏变亲，由老变小，变回那个接受了父亲千般爱抚而孕育了他的亲妈，还是把他变回了一个生命新芽，在亲妈子宫里回炉，然后以新名分问世？他分明有了新名分，只是个不适合他，让他不好意思、不敢当的新名分。因为小曼没有亲妈为他回炉。早晨， 小曼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惊醒，感到过分饱胀，满肚子都是再见吧妈妈的歌词，无法消化，也无法呕吐。小曼还觉得胸闷窒息，气管里肺里都是那歌声，她不能变成山茶花去陪伴妈妈，她不能变成任何人，她还要做她自己，哪怕受人歧视，招人嫌恶，还是要做她自己。除了母亲的子宫给她回炉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我后来遇到了刘峰，听说小曼突发精神分裂，就去了小曼住院的军区总医院精神科打听。那时小曼已经被转入更加专业的精神疾病医院，重庆歌乐山医院。我听说的是这样的情景，那天早上战地天使何小曼打开窗户对楼下跑操的人们叫喊，停，让他停，别唱了。所有跑操的人，扫院子的人都停下来看着小曼。小曼的头发蓬得像一个超大的黑色蒲公英。小曼对着天地中的歌声嘶喊，停，别唱了。服务员打开小曼的房门，讲稿被撕碎了，成了雪片，把小曼脚下的地板吓白了。小曼对服务员说，我不是战斗英雄，我离英雄差得太远了，我不是战斗英雄。小曼一直咕哝这几句话，上午的报告会只能取消。下午招待所来了个中年女子，说是从上海来的，来看她的女儿何小曼。女人的左手拎一个旅行箱，右手拎一个网兜，网兜的内容人们是看得见的，一个金属的大饼干桶，一个大糖盒，都金光灿烂。在成都人看来，光是空盒子空桶就价值连城。网袋里还装着一大串香蕉，成都人早忘了香蕉长什么样了。这个女人个子不高，不过被手里辎重坠得更矮了。服务员跟女人说，您女儿今天到现在还把自己锁在屋里，插着门，谁也进不去。那个女人跟着服务员来到那个房间的门口，服务员试着轻轻敲门，没有人应声。此房间朝南，大好的光线把一双鞋的两个半高跟影子投射在门缝下。屋里的人显然背贴着门站着，而怎么敲门叫门，那双脚就是一动不动。中年女人推开服务员，对着门缝轻声呼唤，小曼，开门呐，妈妈来看你来了。门里有了一点声音，皮鞋底儿和地板在摩擦。门内的人在转身，从背靠着门转成面对着门。慢慢，开门呐。换了的称呼使门里的人 拔掉了门栓。慢慢，门开了，何小曼容光焕发，新军装，新帽子，胸前别满军功章纪念章，肩膀上斜挎着一根红色绸带，绸带中央是个大绣球，简直就是个年轻的女元帅。小曼眼里也是英雄照片里那种直面未来永垂不朽的目光。中年女人往后退缩一步，用服务员的半个身体做自己的掩体，先看看这个年轻女元帅怎么了。明明活着，怎么就进入了这种永垂不朽的状态？此刻他听见小曼诚恳的低语，我离英雄差太远，我不是你们找的人，我离英雄差太远。小曼就这样从母亲和服务员面前走出门，沿着走廊往前走，只有这一句话，我离英雄差得太远，我离英雄差得太远。小曼就那样下了楼，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里走进了大太阳底下。中年女人缓过神来，这真是她的女儿何小曼。她跟着奔跑下楼，往兜里的饼干和糖盒子也一路敲锣打鼓。何小曼在精神科住院的一年，就一直带着这样的天使微笑，无忧无虑的，亲和善意的，似乎对自己被拘禁在极有限的活动空间，每天一把一把的吞食药片，毫无意见，也似乎精神科就是他的天堂。住进医院的第五天，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来了。对于他，何小曼神态中没有任何记忆的痕迹，就像对他的母亲，他既不表示亲热，也不显得陌生。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是带着噩耗来的，但是他见到何小曼之后，把裤袋里的电报又摁了回去。电报告诉小曼，她新婚不久的丈夫阵亡了。 听众朋友，严歌苓的长篇小说《芳华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燕姬轩，录音孟萌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月亮看我》，苏柳作词，王云平作曲，王庆爽演唱。 月亮看我时，我会想故乡，一把油纸伞，动人的脸庞。撩开雨丝看你，撞见了白墙，回头望回望，说你叫丁香。